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奇葩是闹剧何时休？日前，此前192公斤的世界最大份炒饭在江苏扬州诞生，号称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随即爆出炒饭被当作厨余垃圾送去喂猪。随后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微博宣布，因存在浪费情况，世界最大份炒饭挑战无效。四吨炒饭如何处置？这样花钱出力搞浪费的创纪录又有什么意义？不断有质疑，这是在浪费粮食和作秀。无独有偶，类似事件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上演，这种求大求奇的心态是否需要反思？城市文化需要如何彰显？欢迎收听定态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我们并不陌生，它鼓励人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然而最近呢，一场因为炒饭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引发的闹剧在扬州上演。四吨重的扬州炒饭呢，成功申请到了世界最大份炒饭的纪录，却在短短3天的时间里呢，被取消了纪录。原因是被爆出炒饭当作厨余垃圾送去喂猪。那么有人质疑，这种花钱搞浪费的创纪录有什么意义呢？城市文化非要通过博眼球的方式来彰显吗？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跟您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您呢把您身边有的那些不必要浪费的情况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那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您好。 传艺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评论员林硕，林硕老师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传艺好。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起事件的经过。在10月22号，在扬州的宋家城体育休闲公园举行了一场扬州炒饭总动员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份炒饭的挑战赛。那么当天呢，有近300名炒饭师傅齐聚在这里，炒出了4吨重的扬州炒饭，挑战成功。那么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程东的介绍，上一次最大份炒饭的记录是在去年9月份在土耳其诞生的，当时的总重量是3吨。就在人们沉浸在挑战成功的喜悦当中的时候，有人爆出现场人员脚踩炒饭，并且用铁铲将炒饭装进车的这样的图片，炒饭的去向呢，于是就成为了一个疑问。后来经过证实，扬州市旅游局表示，确实有150公斤左右的炒饭被送到了养殖场。那么这起事件呢，闹的是沸沸扬扬，也让这场升级活动背上了浪费的名声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林硕老师其实就是扬州人哈，我不知道您看到这样的新闻哈，跟我们这些旁人看到新闻可能心情不太一样哈，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首先想说的是，我第一印象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活动缺乏创意，不务正业，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扬州，成长在扬州，扬州有太多太多的美好的记忆在扬州人的脑海里，扬州有太多精髓可以值得去宣扬。今年是扬州建成2500周年，所以 扬州有很有书香，有墨香，甚至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那种历史的文化的精髓蕴含在扬州的这个古城里面。但是我们的活动的主办方只看到了泛香，用这样一个最后可能说结局不是很美好的这么一个活动，让全国人，让全世界人都了解了扬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炒作是完全毫无意义的。 嗯，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说我给他粗略计算了一下，按照一份正宗的扬州炒饭，可以现在按照现在的市价4两到半斤，可以卖到40块钱到50块钱计算，这一锅4吨重的炒饭可以卖到100万。如果我们把这些炒饭用于，比如说我到山区，到贫困的山区去，让10000个孩子同时吃一顿正宗的扬州炒饭，你同样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宣传的作用，你可以到世界上，你可以到欧洲去，现在有大量的中东难民在欧洲寄居，你去那里的难民营，给世界的难民去吃一顿正宗的扬州炒饭，是不是更加会有意义呢？同样是你取得了同样的这种宣传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你的创意首先要想的是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现实价值。如果仅仅是花财力、花人力、花资源去搞这样一个无所谓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谓的世界纪录，我觉得你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这种创意。当然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接下来慢慢的探讨，包括财力有没有用到公共资源，有没有用到公共预算、公共财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还有一些包括吉尼斯世界纪录到底是有多少的价值，我们为什么把它看得这么重， 没错 等等。 对，林硕老师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哈。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活动啊，创意不大，确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也聊到哈，其实我跟那个刘老师我们都去过扬州，觉得这个城市哈是很迷人的一座城市。就像林硕老师刚才说的，有书香 有 墨 香。 对，我还记得当年哈去这个瘦西湖还有就是还是以国营方式经营的这个富春茶社，其实都吸引着很多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游人到这里去哈，并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份很拙劣的这种申请最大份炒饭的方式让人记住这个城市。郭老师 啊，天下三分明月夜，无赖二分在扬州。扬州人对自己的风景实际上是非常有自信的。 嗯， 你包括你在还有大运河， 对 啊，就都东西非常多，甚至刚才我们直播前我还说我在那个扬州的胡同里找到那个朱自清的故居，说这种东西在扬州是比比皆是，非常多。真是如果说想宣传这个扬州这样一个城市，就是仅仅是想到扬州炒饭，用这样的，就像刚那个林记者说的，就是这种方式确实是非常拙劣。你包括就是在扬州也可以这么做嘛，比如说那一天我能不能把这4吨送给全市的中小学生、敬老院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非常简单。如果你仅仅是为了上一次吉尼斯纪录，然后就采取这种做法，那肯定是不仅是吉尼斯纪录这个公司本身它无法接受，这整个全中国人民估计也没法接受，在全世界可能成为笑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实际上现在大家可能要搞清楚，吉尼斯世界纪录它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 对， 仅仅是一个公司的商业行为。就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无论是城市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就为了博出名、博眼球，可能好多采取的措施都是有些匪夷所思。你包括各地有的地甚至为那个比如说为秦桧立碑啊，或者是为这些已经历史的一些罪人争这个故乡啊，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这个也是比比皆是，跟那个实际上就有异曲同工的问题。 对，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么一种挑战的活动哈？其实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这种思路，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公司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且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好像在中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新闻越来越多，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公司哈看准了中国的巨大市场，还有呢，就是一些地区和一些人求名声的这种心态，所以他们不断地把自己的重心往中国市场去转移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吉尼斯原来是一个人名，他是爱尔兰人，在18世纪的时候是一个爱尔兰的一个啤酒品牌，他创办了一个啤酒厂，后来因为大家都在喝啤酒的时候喜欢砍大山嘛，就聊哎谁跑得最快，什么鸟飞得最高等等，然后就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二战以后就有英国人就想起来有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就创办了一个杂志社，就以吉尼斯为名，实际上就是搞了一本杂志，这本杂志每年出一期，就是记录世界上这种新奇特的这种记录，所谓的记录，实际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娱乐，它是一种娱乐，它不是一种联合国颁发的一个世界之最，它也不是一个有科学依据或者有很多这种技巧在里面的东西，它实际上还是一种娱乐行为，是一种尤其到了这些年，它是有商业化运作在当中，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泰国的时候有一个毒蝎女王，我去看了她的创造世界纪录，她是和5000多只蝎子一共待了33天，然后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后来我采访她，她说我没有办法，这是我因为她在一个动物园工作，她说我动物园强迫我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动物园的名声得到哎推广，所以能够得到商业利益，所以包括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包括电视节目也跟吉尼斯官方去合作，它实际上都是商业行为，比如说新闻天天谈，你想创造一项世界纪录可以啊，吉尼斯会有专门的团队为你设计，他们的理念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世界纪录，比如说新闻天天谈，你只要肯花钱我就可以帮你创造世界纪录，比如说我邀请20000名孕妇同时在中午12:20收听吉尼斯世界纪录，只要你肯花钱我可以创造这样的记录给你，所以不必太看重这个东西，如果是有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特异功能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技巧你可以去申请，但是如果是公职部门如果是政府部门，我觉得大可不必去过分的在意这么样一个所谓的世界纪录，它并不代表什么，只是他需要花钱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世界上最长的头发最长指甲等等也去申请这个世界纪录哈，背后可能有这个申请人个人他需要用这个纪录给他创造一些名声去赢得一些利益， 特别是国际上这些年一直在批评吉尼斯世界纪录，它实际上是有一种铺张浪费在里面，这一次虽然吉尼斯官方取消了这次比赛的结果，我个人判断他也是迫于这种舆论的压力，实际上很多年来关于吉尼斯鼓动人们或者倡导人们或者有意无意的去引导人们去浪费的这种评论非常非常多，包括外国媒体对他评论，包括他什么搞一个最大的蛋糕啊或者是搞一个最大的鞋啊等等等等，有一些记录是毫无意义的，有一些记录是根本就是缺乏现实意义或者对社会没有太多的推动作用的，这些它完全是个娱乐节目，所以还是我们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去看待这么一个所谓的世界之最。 其实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为什么说这次最大份的扬州炒饭是一种浪费的行为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这个食材成本，那么在这个炒饭大赛的前夕呢，扬州市质量监督局曾经出台过一份扬州炒饭的官方制作标准主料呢除了有鲜米饭鲜鸡蛋还有水发海参鸡腿肉中国火腿肉水发的干贝上江湖虾仁水发花菇等等，我们看这些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不常就是很珍惜的这种食材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扬州炒出了这最大份炒饭正是由这些价值不菲的配料组成，那么另据当时的一位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淮扬菜师傅估算说，这一次哈扬州炒饭他们的成本就高达14万刚才通过林硕老师的这个市场价的评估，那么它的如果是上市的话可能是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这样的一份价格不菲的炒饭哈，最后它的一部分竟然直接去拉到了这种饲料厂，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这种浪费的现象哈，确实也应该让主办方感到汗颜的一件事情 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因为我们那个其实我们民族从有文字以来到现在实际上是饥荒是一直连绵不断的，3年为一小饥，6年一大灾，所以说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就是暴殄天物，那实际上是要招天谴的， 说我们从小都教孩子，就是一粒米都要吃净。实际上，在现在绝大部分家庭，我相信对粮食的珍重，可能还是如此的。其实这不光是我们中国，就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对自己的食物的尊重，肯定是都是相同的。像这个，我们最后官方说是150多公斤是放，但我相信可能还有相当相当的部分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因为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公开的说出这些东西的去向，比如说是送敬老院啦，还是多少。所以说这个问题，他这种浪费应该是很明显，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举办方他仅仅是为了博名。确实为了博名，如果不完全是博名，真是为了公益的话，他在做这事之前，他就会考虑到我这4吨重的食物应该去向是谁，如何去派发，这都应该是在事先考虑的。他这个东西事先都是没有考虑。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从浪费或者从他开始的动机这个问题，就这次活动应该说是非常失败的，确实非常失败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粮食问题，无论是对中国和对世界还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现在吃不上饭的无论和中国和世界还都很多，你这样的浪费粮食就给世人的观感那是非常非常差的。 另外我们需要看看哈，到底谁应该为这样的闹剧负责，谁是这场活动的一个主办方。我们看到根据公开的资料呢，这次炒饭活动是由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来主办的，另外有多家单位联合支持，包括有扬州市旅游局、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扬州市烹饪协会、扬州大学烹饪学院、旅游烹饪学院等等。另外呢，参与方还有相关的企业。那么根据官方的表态呢，说这次活动哈，所有的食材是来自各家赞助单位的啊，说这场活动采取的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方式。所以林硕老师你怎么看？ 刚才你提到像质监局规定扬州炒饭的配方啊、配料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比浪费更加严重，在我看来啊。为什么？它实际上是这样，它规定了扬州炒饭应该要用8种配料，哪8种配料它规定了，然后呢，哪些企业不按照这个配料来，我就可以给你摘牌。实际上它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行政手段，仅仅是对一个菜的配料配方而已。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扬州炒饭这么一个东西，在街面上只有炒饭，4块钱一份，4块5一份，这就是炒饭。扬州炒饭这个是后来炒作起来的，只不过扬州这个地方可能炒饭比较好吃，当然张家他炒的好吃，李家他有他的配方，完全没有必要用政府干预行为来规定一个菜系或者一个菜肴一个菜品他需要用哪些东西来做。包括我们在国外扬州炒饭的名声也是80年代之后才刚刚兴起来的。如果你去探究扬州炒饭的历史，可能虽然有一些人说他是源于隋朝，有一个叫越国公叫李素的人，他喜欢吃叫碎金饭，实际上就是蛋炒饭，是源于那个，但是哪本历史书上都不会把它有延续性的记录下来啊，就是起源于那个。很多人猜测他实际上是一些扬州的厨子到南方去打工啊，把这种炒饭的这种方法带到了南方，然后慢慢的哦，这个厨子是扬州人，慢慢的就熟悉了啊，这是扬州的炒饭，就跟北京烤鸭一样，北京烤鸭到了外地，别人说哎，这烤鸭是哪里的啊？它是北京的，慢慢的就有了北京炒饭这样一个名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即便是北京烤鸭，可能全聚德和天外天的烤鸭也是不同风味的，完全没有必要用政府行政手段去强迫企业去按照政府发布的一个标准去制作一道菜肴，它不牵扯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也是看到市场经济它需要有政府的监管，但是政府的监管不能够干预过多，特别你比如说质监局，你完全可以去从质量监督上你去下功夫，哎，扬州炒饭的品质不能够超过多少小时，或者说卫生条件应该怎么样，但是你去限制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也是表现出一些部门的这个管得过多管得过宽，老是想把这一个很传统的很民间的实际上很世俗的一个东西把它变得高大上起来，变得是我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很多创意很多想法想偏了走歪了，实际上需要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现成的资源去做好 一个正当的商业推广。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活动哈，它的主办方包括协办单位，更多的是一些商业组织，是一些民间组织，但是其中也有政府的这个背景在，包括有扬州市旅游局。那我想，既然有扬州市旅游局参与其中，那么肯定这个活动是为了推广扬州的旅游文化和旅游形象。那么这件事情哈，可以说是一场闹剧。出来之后呢，当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各家又闭口不言，好像有互相推诿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况在。那么官方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这是一场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方式。那么这些食材呢，也来自一些酒店呢，包括公园等等哈，是这些提供的。所以可能好像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动用政府的这个公共资金，所以大家不必啊去声讨啊。我不知道刘老师啊，您怎么看事发之后政府这样的一个表态？ 啊，我们先说就是这些食材，就是就算不是是动用公路买的，它也是粮食。这个问题你要考虑到，就是无论谁买的粮食，它都是粮食，就不能说比如说哪怕是我们个人，比如说我们拿把自己家的粮食随便的倒掉，我估计也会受到谴责。这个首先搞清楚，这个不是说来自于哪，首先来说这个浪费问题，首先要承认必须确实是浪费。另外一个就是官方就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我觉得是还是慢，也不恰当。 嗯 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错事，我们由于可能是由于主办方的问题，我们就公开的向公众道歉，是由于什么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我们没考到啊，或某某个人或某某单位什么，我们就是真诚的道歉。我相信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舆论也不会说是跟你完全的就是跟你追着你过不去。关键问题就是这事情出到到现在为止，我好像似乎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扬州的单位出来为这件事跟公众说一声对不起。 对， 这就没有。 我跟您有同样的感受哈，因为我今天在浏览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官方出来有一个 或者任何一个参与单位都没有。 是，倒是我之前看到有这个协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发微博说呢，这个为什么要把炒饭送去养殖场？他说因为炒饭存放时间过长，不宜食用，所以送去养殖场了。但是可能后来觉得，自己说话打了自己的嘴巴，马上就把这个微博给删除了。啊，那么我们看，其实哈，我们发现这个关于炒饭的这个去向，在活动之前是做了安排的。扬州市旅游局呢，相关负责人说，按照计划，这些活动结束之后呢，所有的这些炒饭的成品将会被送到有关的企业和学校供职工和学生食用。还有一部分呢是送到这个宾馆里面当当天的这个自助餐。送到宾馆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已经送过去了，但是要送到职工和学校的这一部分并没有送过去啊。那么官方给的解释呢是可能因为这个学生和职工的消化量太少啊，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也有一种图省事儿图方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实际上也是暴露了这个主办方从一开始设计这个创意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它的去路的问题， 嗯， 你会不会造成浪费的问题？不管你的这个资金来源是哪里，是企业也好，是个人也好，是政府也好，任何的浪费行为都会得到社会的这个斥责。包括我们这些年提倡的这个，在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公益广告里，不要浪费粮食。哎，很多餐馆里的粮食都是自己个人掏钱买的，最后一桌子菜吃了半桌就走了。这不是一种浪费吗？ 嗯，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这种浪费的这种形象已经现在已经蔓延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它实际上损害的是你中国的一个品牌，包括像这次活动，你损害的不管你的这个资金出资方是哪里，最后损害的是扬州这个品牌，是扬州炒饭这个品牌。所以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 嗯， 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观察得非常好。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真诚的一个表态，一个道歉。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在伤痛之后的又一次伤痛。 嗯，非常遗憾哈。那么针对这种浪费的情况呢，有不少网友还有学者站出来发声。我们看到呢，吉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叫侯文学，就表示说呢，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全国还有7000万人没有脱贫，仍然需要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像这种以浪费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为代价，靠吸引公众眼球来刷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少搞或者是不搞为好。另外呢，手机尾号是9036的这位朋友哈，他也提到说，这次扬州炒饭是不尊重粮农的表现，他们把优质的米饭搞腐败了，非常的可惜。那么这种求大求奇的心态需要我们还有怎样的反思？另外，城市文化需要如何才能够得到彰显呢？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奇葩式闹剧何时休。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奇葩式闹剧何时休？日前，此前192公斤的世界最大份炒饭在江苏扬州诞生，号称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随即爆出炒饭被当作厨余垃圾送去喂猪。随后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微博宣布，因存在浪费情况，世界最大份炒饭挑战无效。四吨炒饭如何处置？这样花钱出力搞浪费的创纪录又有什么意义？不断有质疑，这是在浪费粮食和作秀。无独有偶，类似事件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上演。这种求大求奇的心态是否需要反思？城市文化需要如何彰显？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另外一位呢是评论员林硕老师。那么有网友也评论这次事件，说呢，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地方宣传的炒作行为，恪守珍惜粮食这一公德底线不能逾越。另外呢，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多地仍然有耗费粮食的这种炒作秀。确实我们翻看新闻哈，也不难发现呢，频频有一些地方出现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比如说世界最大皮鞋、世界最长鞭炮、世界最大月饼啊，还有这个世界最大剁椒鱼头、红烧肉等等，听起来这个名头哈，有的是非常的奇葩。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哈，我也在想，在做这些最大食材的食物的时候哈，得用到多少食材？而且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好吃吗？啊，如果再进一步想的话，就是他们申请，即便是申请成功了，又有多大的这种文化价值哈。那么还有网友评论说，各种巨无霸层出不穷，比的不是谁的文化价值高，而是谁的名头更响亮。另外呢，还有人说呢，这是一种民间形式主义的表现，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世界纪录，说我国这类项目呀也缺乏一些创意。所以两位怎么看这种求大求奇的现象哈，在我们不少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刘老师，您怎么看？ 实际上，像这种本身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它本身就含有这种奇，这个在里头。实际上，包括国外的一些这个记录呢，在我们现在想想也是一些匪夷所思的。这点，我觉得我们国家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就申请吉尼斯记录呢，跟他们也大同小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最近就对吉尼斯记录这种申请，应该是。我在网上今天也浏览一下，好像是似乎已经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主办方已经感到害怕了。现在我们好像据说我们的申办那个就是数量远超第二名的韩国，是非常大。就是现在有一种趋势，有可能我们中国会把这所有的记录可能会囊括。说这种情况下使吉尼斯纪录呢，他也感到很可怕，因为它是个世界行为嘛。甚至我看都有提议说是会授予中国所谓的叫终身成就奖，然后让中国的退出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传说。但从这一点看，说我们中国国内现在就对这种吉尼斯纪录就求奇这个就创名声的事情啊，确实这个很多。就算是不是吉尼斯纪录，就包括我们其他商家，在炒作过程中，就是说为了上位，为博眼球而不惜做出非常让难以忍受的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多。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我们国家这种商业行为，就在这点上说，无论是政府监管或者是我们现在大众的文所推崇的文化，我个人认为肯定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这是确实是需要我们现在一些反思 就无论你国家无论多富裕，无论你这国那个这经济多发达，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文明高度，你在世界上人家也不会尊重你。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以前哈有不少媒体也报道出政府的一些形式主义的表现，比如说一些地方为了迎接检查哈，把绿地啊本来是这个挺荒芜的涂上了绿漆，看起来好像很生机盎然的样子。还有媒体曾经报道呢，说有一些地方搞这种彩色的稻田，这个稻田呢颜色不一样，那通过这个稻田摆出一个这个梦啊，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其实这个彩色稻田，其实从收成啊，包括这个经济效益来讲，都不是那么好的哈。所以这个是不少人诟病的一种政府的形式主义的情况。但是呢，也有人发现说，近来啊，说这个政府的形式主义少了，但是这种民间的形式主义哈，其实也是需要值得警惕的。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这次也好，还是其他城市办的这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好，它背后很多是民间组织在搞的这个活动，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啊。所以林飞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说你不管你是政府行为也好，还是民间企业，还是个人行为也好，你去评判一下是不是我花钱就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他是只要你肯花钱就能做到，那我觉得这种记录不申请也罢，而且对于政府部门或者公职部门根本就不应该参与到这种申请过程当中去。比如说近期我们看到的这个炒饭，你只要肯花钱就能做到嘛，我只要把配方配料花钱买过来，请一帮人来炒，他就可以做到。包括前段时间的一万个人同时吃火锅， 嗯， 这能有什么？包括还有一万人同时洗脚，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有很多很荒唐荒谬的一些记录，包括几千人一块洗桑拿，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博人一笑的这种娱乐行为，让有一些人看完一笑，但是你却要实实在在的去投钱，你要去花费人力物力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如果是个人技艺，完全可以去尝试挑战，如果是这种为了宣传而宣传，为了宣传而去花钱的这种行为，完全可以把它砍掉。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提倡的一种资源的公益化，或者说资源的再利用哈。其实我们发现在现在的很多的大的这个赛事哈，包括活动，它主办之后哈，这个场馆或者这些资源可以再利用再分配，能够让它最大化的这种利用的价值，其实是应该我们值得我们去鼓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物尽其用，包括这个我们就对资源对这种节约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现在无论环保各方面，就是可再利用的可持续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式。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想以玄富或玄大玄这个高贵，用这东西来用这种浪费这种方式来玄呢，肯定是不会得到世人以及国全世界的就是的尊重和认可。这点是这个，也就是说这种价值观我们国人现在确实需要急需的就是确认，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自己，就是说我们要跟世界的主流文化要相吻合，不要把我们说以前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糟粕，像我觉得这些可能就属于糟粕了，比如说炫耀自己的富裕啊，或炫耀自己的这种其他的方面，但是以浪费的结果来结尾，这就是非常有问题的。 嗯，还有一些学者还有网民也表示说，有内涵的世界之最其实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如果用砸钱用堆人用拼场面这些粗放的方式打造出来的世界之最，除了满足虚荣心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当下社会一些人急功近利的一种浮躁的心态啊。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文化，我们需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这种城市的文化。在这里哈，不妨分享一下我的一位同事哈，前不久去出国旅行，他就发现在国外的一些城市哈，这个城市特别的温馨，比如说在一些井盖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城市立交桥下面会有很多很温馨的涂鸦或者是这个标示语，会让你很亲切的感受到这个城市和人之间的距离，也让到了这个城市的人也能记住这个城市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林硕老师所说的哈，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有内涵并且有创意的这种城市文化。 我们还拿扬州为例，扬州应该是在我的印象里它应该是一本书， 一本值得你去慢慢的品味的一本书。你可以掀开一页一页看下去，你总会发现有很多心得，有很多惊喜，有很多感触你的东西存在。包括我以前遇到外国的朋友，他们去过扬州，他们跟我讲述他们喜欢的是那种街头巷尾的那种民间的生活，他们喜欢那种古建筑的那种沧桑感，他们喜欢那种美食的那种平民化的美食。就包括比如说扬州很著名的吃早茶的地方叫野春。